这是唱过很多苦情歌的邝美云演唱的《留不住的话》。虽然她的情路还蛮坎坷的，可是她的事业和她的生活都因为她的高智商和她的高情商经营得非常的好。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鲁豫有约》当中有一期对她的专访，她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位和他同一时期的歌手，这一位呢一向以潇洒俊逸来著称，他是童安格，这首歌叫《爱与哀愁》。 走在风雨中，我不曾回头，只想让自己习惯寂寞。如果在梦中没有你没有我，能不能够让自己不再难过。总醉过，恨也不会是一种解脱。爱与哀愁对我来说像杯烈酒，美丽却难以承受。 像是童安格的特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也许你会觉得哎，听过去旋律怎么那么耳熟，刘若英也唱过，叫继续给15岁的自己。而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陈明翻唱的，叫信。不过他翻唱的不是刘若英的版本，刘若英也是翻唱的啊。这首歌的原曲呢是一首日文歌曲，不过不论什么版本什么语言都能够给人积极而正面的力量。我们来听到陈明信。 亲爱的，你现在好吗？在哪里？

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喽。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